第124集，你脸红的样子真好看。人一醒来的时候，感觉不是睡了一觉，而是死了一回，身上几乎没有一处不疼的。 我喜欢隐身，我喜欢。 回想起这一晚上发生的事，仁义抓过了枕头，闷住了脸，用力吼了一嗓子，整颗心狂跳不止。他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但这肯定不是做梦，做梦不会这么难受。 怎么办？之后会怎样？宫玉祥会怎么看？ 他看了一眼旁边空荡荡的位置，不知道宫玉祥是不是走了。他心里既失落又庆幸，要是真的走了，倒也省了尴尬了。在床上躺了一会儿，仁义给自己量了个体温，发现还是38度的低烧，但没有昨天那么晕了。他强忍着酸痛从床上爬了起来。唉，胡思乱想也没什么用，还有很多事等着他去做，他得尽快好起来。脚一沾地，两腿发软，要不是扶着床，他差点跪在地上。他在心里暗骂了一句宫应贤，他本以为他还有机会掌握主动，结果这就是以貌取人的下场。仁义捂着饿瘪了的肚子打开了门，门一开，客厅里的响动传入耳中，伴随着凛冽的寒风呼呼地往里灌，把他冻得一个机灵。 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风？ 仁义走到客厅一看，傻眼了。宫应贤把他家一扇窗户给拆了下来，正站在窗边气急败坏地左右查看。听到脚步声，宫应贤猛地扭过了头来，在与仁义四目相接的一瞬间又慌乱地转了回去，小声说： 你醒了？ 你干嘛呢？这是 修窗户。 修？我以为你在拆窗户。 我会赔给你的。 啊，你干脆赔我栋房子吧。 可以啊。 哎，我开玩笑的，你别当真。你别动了，我找物业来修。 宫应贤低着头不说话，抱起窗户在窗框上比划着。仁义走了过去，他一时忘了自己是负伤之人，步子大了，疼得他暗暗地死了一声。 你别过来，风这么大。你回房间。 好歹先把它装回去，不然这么通风暖气都白烧了。 我装就行了。 你一个人怎么拧螺丝啊？荷叶对上。 仁义走了过去，从窗台上拿起螺丝刀和螺丝。宫应贤抿了抿唇，将窗户摆好，仁义快速把螺丝拧上了。窗户虽然摇摇晃晃歪歪咧咧，比之前漏风还严重，但好歹是勉强装回去了。装完窗户，仁义松了一口气，见宫应贤依旧微微偏着头，就是不看他。本来经过昨夜，仁义一想到要面对宫应贤也是一个头两个大，但是见宫应贤比自己紧张得多，他顿时就不扭捏了，低笑道： 你干嘛一直拿后脑勺看我？ 没有。 是害羞了吗？你耳朵都红了。 宫应贤下意识想去捂耳朵，又马上察觉这个动作太蠢，已经抬起来的手只好改道顺了一下头发。他快速道： 这里太冷了，你赶紧回房间。 仁义的小心肝直颤，他觉得宫应贤太可爱了，怎么能这么可爱，跟昨晚简直判如两人。他忍不住拽了拽宫应贤的耳朵： 你害羞什么呀？昨晚也没怎么见你害羞。 你到底回不回房间啊？你吃饭了吗？吃药了吗？ 仁义微微垫脚，将下颌卡在了宫应贤的肩膀上，看着那白皙透粉的面颊，含笑着说： 哼，你脸红的样子真好看。 仁义没想到欺负宫应贤会这么有趣。宫应贤终于恼羞成怒，反身将仁义按在了沙发上。他平时能不留情面的怼得人哑口无言，此时却磕巴着说不出话来， 只是深深地瞪着仁义，一双眼睛里升腾着旺盛的火光。他不敢看仁义，不仅仅是因为害羞，还因为他怕看到仁义自己就会不对劲儿。仁义立刻怂了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把龚应贤惹急了，不知道谁欺负谁呢。他陪笑道： 不逗你了，真的，我饿了。 难受吗？ 啊，不然你试试。 龚应贤有些内疚，但这种时候说对不起又显得很奇怪。他犹豫着小声说： 要让医生看看吗？ 别开玩笑了。 仁义眨巴着眼睛看着龚应贤，往脸颊上点了点。 嗯，这样更有效。 龚应贤怔了怔，脸红得更厉害了，简直是要烧起来一般。仁义憋着笑，险些就绷不住了。龚应贤像根柱子一样杵了半天，突然弯下腰，在仁义的脸上飞速啄了一口，并留下一句话： 准备吃饭。 然后就匆匆走了。这回轮到仁义双颊发烫，嘴角抑制不住的频频的上翘，心脏也被胀得满满的。不管他们之间发生的事要如何定义，至少在他们无限贴近彼此的那一刻，龚应贤心里是有他的吧。盛博送来了新鲜的饭菜，龚应贤做的只是把他们摆出来。仁义的味觉还没恢复，吃什么都不大有味道，但他觉得时不时躲避他目光的龚应贤秀色可餐，一顿饭吃得很满足。两人都没提昨晚的事，若是往常，仁义觉得聊一聊亦是趣味，但他怕龚应贤要爆炸，至少现在是不敢提。龚应贤则一直让仁义吃这个吃那个，他很关心仁义的身体情况，可他不好意思问出口。于他而言，昨夜是他从未经历过的疯狂，他甚至难以想象自己会有那样失控的一面，因而现在看着仁义，听着仁义的声音，甚至空气中飘散着属于仁义的气息，对他来说都是煎熬，所以他只能尽量回避。吃完饭，仁义又吃了药，他脑袋没那么晕了，身体酸痛但不沉重，应该是快好了吧。他给高格打了电话，问了一下这两天的情况，高格让他安心休息，中队一切正常。打完电话出来一看，龚应贤也在打电话，嘴里全是尸检的内容，听着都让人不舒服。等龚应贤也打完了，仁义问道： 尸检有结果了吗？ 虽然是好消息，但让人高兴不起来。 怎么？ 已经确定身份了，这对母女是两年前失踪的，母亲36岁，女儿10岁，确切来说失踪的是一家三口，邻居都以为他们举家搬迁了。 丈夫是？ 丈夫名叫白志成，暨大化学专业博士学位，曾经是某制药厂的科研人员，后来辞职。 他杀了自己的老婆孩子？ 目前看来可能是的，死因是氰化钠中毒，死后被焚烧。蔡强已经去了解他的情况了。启大是国内顶尖学府，他在制药厂的时候收入颇丰，妻子也是高职，这样的人是很少有犯罪倾向的。 信了邪就不一定了，要不然怎么会干出这么泯灭人性的事？ 仁义想到那对被埋于深井的母女，心中满是同情。被自己最亲近的家人背叛、杀害，死后也不能入土为安，真是太可怜了。 确定了人，我们离抓到他就更近了一步。白燕跟之前的几个不一样，他是组织的核心成员，多半跟紫燕见过面。现在游乐场被发现了，他会寻找其他落脚点，这是他最容易出破绽的时候。 就看你们的了，你要是忙就回去工作吧，不用照顾我，我休息两天就好了。 龚应贤凝望着仁义，心里挣扎起来， 虽然秋妍给他放了两天假，但他知道分局现在有多忙。从前他一定毫不迟疑地回去工作，可现在他不舍得离开这里，不舍得离开仁义，就自私一次吧，就一次，他想留下。剩下的这半天时间，他想在这小小的房子里和仁义度过，哪怕什么也不做，只是共处一室，对他来说也是世上最好的时光。 妍姐让我休息两天，明天我再回去。 所以你剩下的半天时间就都是我的？ 你想做什么吗？ 仁义想做的事情很多，情侣之间各种各样有意思的甜蜜的事，可惜他们并不是。他犹豫了一下，顿时有点灰心。 要不还是看电影吧。